身边，又何必再说抱歉，也不要再说你爱我，我不想悲剧上演。既然我已不在你心里面，就只能说声再见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言，也不想被你欺骗。 知道你爱我，也知道都是我的错，不该让你伤心，不该让你为我难过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怪我经不起诱惑，只怪我不小心陷入恋爱的枷锁。我依然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依然怀念我们之间的快乐， 上演。既然我已不在你心里面，就只能说声再见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言，也不想被你欺骗。 知道你爱我，也知道都是我的错，不该让你伤心，不该让你为我难过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怪我经不起诱惑，只怪我不小心陷入恋爱的枷锁。我依然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依然怀念我们之间的快乐， 想悲剧上演。